分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北风比较明显，空气清新，大家也可以看到下面外面的能见度非常的好，蓝天白云，是一个好天气。最高气温可以达到27度左右，有利于交通出行。那双休日呢，也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能见度在10公里以上，体感舒适，适宜晨练、登山、旅游等户外活动和假日出行。那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55%。那总的来看，下午能见度可以达到30公里，空气非常的好，有利于交通出行，光照也很强，外出请注意防晒。代表预报编辑傅志龙，感谢各位的收听，祝您一路畅通。接下来请继续收听《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领略非洲风情，体会彩虹国度，彩色的非洲，年轻的大陆。旅行号1073特别企划，随他们一起走进非洲。 我们真的是好久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我觉得今天把它放出来还是非常的应时应景的哈。今天天气非常的好，又是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的好天气，能见度可以达到30公里，刚才也已经跟大家说过了哈。那如果今天要是有时间的话，大家可以出去好好的感受一番。好了，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33:08，您正在收听的是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旅行号1073，我是道道。 阳光它照亮我的胸膛，每个明天都有希望。 真的是晴天呢，就会给人一种很有希望的感觉。那么今天我们要去到的这个目的地，如果你去到那儿，你会觉得哇，那个晴朗度可以乘以二，甚至是更多啊。这个目的地到底是哪里呢？首先我还是要隆重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两位嘉宾，来带着我们一起出去玩的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哈，明晨出发的资深领队刘晶，欢迎。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的，还有一位呢，厉害了哈，真的是资深的南非旅游达人台恩龙，欢迎。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哇，这好正式啊，这一定没少做节目吧。对，觉得老嘉宾了哈，我觉得二位都是非常年轻的，而且也是刚刚从南非回来，是不是？有一段时间吗？ 最近一次去南非应该是今年的2月份，春节以前。 二月份，那是半年以前。 半年以前， 对，那应该是记忆犹新吧？到现在。 对，那一次旅行非常记忆犹新。 是吧？那如果要是说用简短的概括，来总结一下你们对南非的印象是 怎么会是什么样的呢？恩龙，你先说。 南非呢、其实简单的来说呢，可以用五个数字来形容。一呢，但是南非是一个国家，可能对于中国的游客来讲，非洲是一个遥远而神秘的地方。 是，这不是中非合作论坛刚刚结束嘛？然后我们也是加深了对非洲的这些了解哈。 对，但是非洲呢有很多国家，提到南非呢，可能认为是南部的非洲。 对， 非洲呢会包括纳米比亚呀、津巴布韦呀， 好多国家，其实是 好多的国家。但是呢，我们所说的南非，它是一个国家。 那就是说，对南非这个国家，你给你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它有几个世界的唯一。首先呢，它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有三个首都的国家。它的立法首都是南非的母亲城。 这些我们可以待会儿再说哈。对对对，这个就是我主要想知道，就是恩龙，因为你是去过的嘛，所以待会儿可以把你的感受跟大家说一下哈。然后至于说这些具体的信息，我们可以留在待会儿在咨询过后，咱们来详细说一说，好不好？对，这样吧，也给大家留一份期待。然后呢，我们十分钟的咨询过后，我们再来隆重的介绍南非这个神秘而美丽的国度。好，那么二位先休息一下，我们。这个旅行号新鲜资讯马上开始喽！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好，旅行号新鲜资讯今天又为大家准备了哪些好玩的或者说新鲜出炉的资讯呢？我们来一一道来哈。那首先第一条，我们来关注非洲。那跟今天的主题也是非常的契合，非洲旅游热度上涨，影视剧成了窗口哦。那中国游客偏爱深度游。根据马蜂窝的一个研究表明，那非洲的旅游热度相对提高，意味着中国游客旅游消费需求不断的提升，对旅游深度、旅行的深度和广度的要求也是不断提升的。很多游客对于非洲的第一印象都是来自影视剧和综艺节目。那非洲旅游热度最高的摩洛哥也是就是众多知名电影的取景地，像《碟中谍五》《星球大战七》《卡萨布兰卡》这些经典的作品都曾经在此取景过。那热门美剧《权力的游戏》当中，《龙母崛起》的奴隶湾地区、阿塔斯波和渊凯城也都是来自摩洛哥。今年年初大热的《红海行动》更是给摩洛哥带来了新一轮的旅游增长。所以说呢，摩洛哥最近也是或者说是近两年啊，都成为非洲的一个热门的国家，就是中国游客爱去的地方。突尼斯是星球大战的重要取景地，当地至今还保留着星战主题的酒店、酒吧等等，可供游客体验。此外呢，签证政策对于中国游客对非洲目的地的选择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的哈。在热度榜单前十的目的地国家当中，摩洛哥、毛里求斯、塞舌尔、突尼斯都是对中国游客免签的，埃及、马达加斯加则是对中国实行落地签的政策。所以说这个政策的放宽绝对是一个先行的条件哈。只有便利的签证条件才能够让越来越多的游客或者说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去到非洲。当然它本身还是有非常吸引人的一些大的景观哈。那非洲的特色体验也是最受中国游客关注的。相对前往其他目的地的游客，付费旅行的游客往往都拥有更丰富的旅行经验。数据显示 ,82% 以上的付费游客拥有三次以上的出境游经验，属于成熟型甚至是专家型的游客。甚至有不少中国游客借由海外留学、NGO 这些组织等途径来到非洲，想短暂工作、生活，以获得更加深入的经历和体验。那马蜂窝的一个研究中心负责人冯饶也分析说，来到非洲的游客呢，对于深度体验的要求更高。非洲当地的深度体验也是更为独特的，像毛里求斯的海底瀑布、直升机观光，还有深海潜艇和高空跳伞体验，以及草原上看动物大迁徙，还有埃及的玻璃船和热气球，都是非洲就是独具特色的体验项目，受到了中国游客的欢迎。好，那么这是第一条资讯，关于我们的非洲部分哈。再回到我们国内的部分，这也是令人十分振奋的一个好消息。12306网站已经可以搜到 香港西九龙车站了，棒棒的。那广深港高铁定于9月23日正式通车，把香港连接至不断扩大的国家高铁网络。那据新华社的消息，香港特区政府宣布广深港高铁条例于昨日开始正式实施，高铁西九龙站内的内地口岸区启用，以配合广深港高铁香港段于本月内开通。昨天呢，记者登录了12306的网站，发现已经可以搜索到香港西九龙车站的站名啊，非常的令人兴奋啊。但是呢，记者输入9月23日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开通运营时间之后，还未有任何售票信息可以显示。那深圳北至香港西九龙或北京至香港西九龙等线路都没有显示啊。那据了解，目前呢，中国铁路总公司规定的火车票预售期为30天，没有新线的开通，预售期将不受30天限制，时间呢会有所缩短，还是非常的便利啊。现在这个交通的便捷让我们把心拉得更近。据相关媒体报道，广深港高铁呢是将于9月10日开始，那就是下周一，是预售从西九龙站始发列车的高铁票，乘客可以通过香港购票系统，包括香港购票网站，还有香港电话购票热线，以及西九龙站售票窗口，还有自动售票机取票机，那以及指定定了一些代售点，凭回乡证订购以西九龙站为起点或终点的高铁车票，就可以凭回乡证取票了。那在支付方式上呢，乘客可以用港币、人民币、八达通、信用卡等多种方式在购票窗口购买高铁票，同时呢，支付微信、支付宝、Apple Pay 等电子支付呢，也是可以的。自助购票机一人最多可以买10张票，哎，真的是太方便了哈。好了，那么这个再来介绍一下西九龙站始发的高铁列车，可以前往内地44个车站，其中6个为短途车站，包括什么呢？福田站、深圳北站、虎门站、广州南站、新增光明城站、庆盛站，这6个啊。那38个长途车站包括汕头、厦门、福州、南昌、杭州、长沙、武汉、郑州、石家庄、贵阳、桂林、昆明、上海、北京等城市哈。这个北京基本上已经算是最北的了。嗯，那短途呢是由香港西九龙站出发到福田站哈，只需要14分钟，到广州南站最快47分钟，最长途到北京最快只需要8小时56分钟，感受一下坐高铁去香港的感觉。这个票价方面呢，大家可以去自行了解一下哈，这个网站上都有一些具体的显示。好，那么说完这条消息，我们要来说一个还是跟这个乱象有关系啊。北京整治大巴乱停，设置停车位线，游客即上即下，我觉得这样是非常规范的一件事情。一篇景点附近常有车辆占道候客的报道，反映了地安门西大街路边有不少私家车和大客车随意停车接送乘客的现象。这个本来你想那块就不是特别的畅通，你再占道的话会给其他的这个车辆和行人带来非常大的不便啊。那文章见报后引起了什刹海地区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立即开展了综合整治。为了保障地安门西大街正常通行的秩序，消除交通安全隐患，什刹海街道就是综治办牵头联合了这个像执法大队啊，还有西城区旅游委以及这个各种交通队、派出所等等等等相关部门，一起对地安门西大街乱停车问题进行了综合整治。那此次检查行动当中呢，执法队共对17辆车进行了检查，对其中3辆出现违法停车现象的车辆进行了处罚。那执法人员呢，同时还对旅游大巴车司机从业资格、车辆的运营资质以及安全保障措施等等方面都进行了检查。那发现其实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啊，就是占道停车，就设置了线，针对这些问题，目前地安门西大街南侧设置了限时停车位，但是呢，这些停车位经常被部分的旅游大客车长期占据。针对上述的问题，交通大队多年来投入大量警力，加强交通管理，特别是今年4月启动的违法车辆整治行动以来，交通部门对地安门西大街旅游大巴乱停车的问题执法次数不下30余次。现在旅游大巴车占用机动车 位的现象比以前是有了明显减少，但是还有这个违法停车得到了遏制，整治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不过呢这个还是得继续加强哈。相关的这个大队的队长也表示说，针对旅游大巴车违法停车的问题，目前相关部门已经是设置了停车位线，可以在10分钟之内让游客即上即下。他说，在此我们希望旅游大巴车司机们都自觉遵守相关的法规，将车辆停在停车位线内，希望呢在旅游旺季还有景区游客比较多的情况下，旅游企业能够和我们一起共同维护交通秩序，保障交通环境的稳定有序。再来关注这个海外的两条消息啊。首先来关注外交部发布提醒，在墨西哥要注意加强安全防范。这是据外交部中国领事服务网援引的一个消息。近期墨西哥发生数起中国公民遭绑架或暴力抢劫事件，当地治安形势较为严峻，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外交部领事司和中国驻墨西哥使馆提醒在墨中国公民和机构密切关注当地的安全局势，那提高警惕，注意安全，加强防范，尽量避免前往人烟稀少、治安较差、通信不畅或者有安全隐患的区域，避免前往酒吧、夜店或一些娱乐场所，并且尽可能的避免单独和夜间出行，大家千万不要就是冒这个险啊。虽然说有很多时候呢我们想要去夜生活感受一下啊，满足一下好奇心，但是劝各位还是在墨西哥不要这样啊，夜间注意安全，就在酒店待着就好了。那在与陌生人交往的时候呢要尤其注意，如果遇到陌生人搭讪或邀请前往其他地点，一定要提高警惕啊，这个警戒线一定要拉紧，选择安全的交通方式出行，乘坐出租车或网约车要加强防范。那在红绿灯路口或拥堵的路段注意提防不法分子劫车哟，如果遇到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与中国驻墨西哥使馆联系寻求救助。那墨西哥急救火警和报警电话是911，大家记住了哈。那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的电话是86-10-12308，或者是加86-10-5991-3991，大家可以记一下哈。好，那么这个最后一条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大使馆依然是一份提醒啊，这个很重要，提醒切勿携带大量外币现金进出印尼。那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5日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切勿携带大量外币现金进出印尼。那中国大使馆也说，根据印尼央行的最新规定，自9月3日起，除获央行批准的授权机构外，禁止任何企业或者个人携带、托运、寄送价值10亿印尼盾，大约和50万元人民币及以上外币现金入就是出入境啊，违者将会被处以高额的罚款，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那中国大使馆提醒，在印尼的中国企业和公民严格遵守最新入出境相关法律法规，以免自身权益受损。好了，那么今天呢就跟大家播报到这里哈，我们今天所有的资讯都已经播报完毕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就留给我们的二位嘉宾带大家走进神秘而美丽的南非，有请。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有请二位嘉宾刘晶和恩龙。嗨， 大家好。 对，刚才其实就是简单的跟大家概括了一下，其实南非有很多比如说这个地理上的或者说一些客观上的数据，还有我们大家可以在网上了解到的，但是今天因为二位是作为从那儿回来的，已经见证过那里的美还有神奇，所以还是要带着大家好好玩一玩哈。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因为去到南非 非，就是大多数的朋友还是觉得有点远，尤其像我这样没去过的，就如果我们要飞南非的话，一般来说是怎么就是选择是哪一条航线会比较好呢？ 因为飞南非现在基本上、从咱就说从北京出发、然后最起码要飞到南非，可能我们多数选择的是这个国泰航空的这个 国泰航空、 南非航空的这个航班、 哦、 都需要去中转，所以这个飞南非的这个飞行时间还是很长的、 是吗？ 达到这个最少也要18个小时， 18个小时 啊！但是这个 我的天哪，18个小时是含那个转机时间对吧？ 对，含转机时间。 那现在就是北京到南非有直飞的航班吗？好像 北京到南非现在国航 还没有，国航有， 国航有直飞的航班、 那一般直飞的话会几个小时，也但是 也得14个14、15个吧， 14个小时。 哇，那我觉得如果要这么长的话还是转机吧。对，转机会比较好一点， 还可以歇 对，还可以歇一会儿哈。对，那这如果要是去到南非，这个飞行时间大家了解了还是比较长的，所以大家在选择这个航空公司的时候或者航班的时候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哈。那这个签证问题呢，去南非它签证好办吗？ 南非的签证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它对个人的材料要求的没有那么多。如果说我们自己去南非旅游办个人旅游签证的话，只需要准备好护照，2张2寸的白底照片，需要公司开一个在职证明，提供一下银行的银行流水，还有准备好在南非当地的酒店预订单，包括往返的机票行程单，就可以在南非驻中国的各个签证中心来申请旅游签证。 好的，这个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那个简单的哈。对，我发现恩龙是属于那种就是每一条都会给大家说的特别细哈。对，没有关系，咱们可以这个稍微的放松一点来说点一些好玩的哈。二月份去到的南非，这次主要是是带着大家一起去吗？ 对，是带着大家一起去啊。 哦，这一行大概是几个人？ 这一个团队应该有15个人。 15个人，那去玩了几天这一次？ 算上飞机的话10天。 10天，哇！但是10天，因为飞行距离比较长，然后那就是在当地的时间是不是就不那么多了？有一周左右吗？ 在当地有8天。 8天，哎，那还可以哈、对，那你觉得8天时间，如果要是玩南非的话，够不够？ 够。 够了。 对。 哦，好的。那这次主要是带着大家都是以什么方式去玩的呢？都玩了哪些？这个咱们可以来跟大家交流一下啊。 去到南非，那首先一个就是非洲大陆嘛，就是看动物。这个是非洲大陆的一个特色。 但是南非不是，因为看动物我们一般都说在肯尼亚呀，或者说其他的什么坦桑尼亚这种有一些国家公园。那南非也是这样的吗？ 对， 就是南非周边 非 是吧？ 在南非它有很多的国家公园，包括南非也是非洲最大的国家公园之一，克鲁格国家公园。 哦， 还有南非有很多的私人保护区， 然 后他们是为了保护动物而建立，在这些保护区里面也会有非常多的非洲野生动物。 哦，那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壮观的哈。那这些它就是离城市会比较远一些，对吧？ 对，离城市会比较远。 哦，好，那么这是一个，就带着大家去看动物，这是一项必去的。 对， 对， 必去的项目。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看南非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地理景观，比如说我们提到可能在学生时代教科书上提到好望角。 对，好望角这是肯定得去的。 对，这个肯定去。另外还有 世界的尽头嘛。 其实不是。 其实对啊，但是我们一般来说好像去到那儿就感觉好像来到了 世界的尽 头。然后就有一个美好的愿景。 对，之后还有上帝的餐桌。在喀布那的著名的地标就是桌山。 那这些地方就是因为我们在攻略上也都可以找到，然后包括看到一些图片也都非常的美啊。但是真实到了那里，还是想听听二位的感受，就是你看到的那些就是目之所及的景象是什么样的，会给你带来那种很震撼的感觉。 会很震撼的。 哦， 尤其是比如说看动物的时候， 就是 大象离你可能也就是5米的距离。 5米的距离，那5米，我想想，大概是从那个地方到这个地方这么长。 对。 哦，那就是我们也是坐着那种就是专业的像那种吉普车。 专业的敞篷车。 啊，敞篷车，我们可以站起来吗？ 不可以。 啊，不可以，就只能在车里面是吗？ 对，只能在车里面，站起来的话可能会刺激到动物。 哦，那就在车里如果拍照什么的话。 拍照是可以的，但是不要用闪光灯。 啊、哦，不要用闪光灯，那就只能在车里面拍。 对， 嗯，那能拍得清楚吗？是不是都得带那种就是特别长焦的镜头？ 不用， 不用吗？ 那个这种专业的敞篷车呢、 嗯， 会有非常专业的向导。 哦。 之后他会带着你去找动物， 嗯， 他也会知道动物的习性、 嗯、 可以给你开到离动物最安全的、 嗯、 但是是最近的距离。 哦，所以说呢，就是大家如果要是去到南非也好，或者说非洲也好，只要你想看动物，还得找一个专业的向导和团队，这样去带着才可以哈。对，刘晶是这次也一起去的南非吗？ 这次没去，但是我这个十月份可能是要去。 十、哦、月份去， 十月份南非也开春了， 嗯， 哦、开春了，然后 好，对，他们跟咱们是反着的， 反着的，反着的，嗯。 哦 因为那个十月份开春了、嗯、因为这个南非最著名的这个兰花营也要盛开了、 嗯、 啊在它的这个在它的约翰内斯堡的北边比陀啊、 哦、 他们这边的那个兰花营也要盛开了而且只有在十月份开。 太美了、啊、 对然后而且刚才也谈到了一些南非的这些东西、 嗯、 然后这次主要我过去是要去这个、嗯、去开这个怀恩大道。 哦， 环大道是从这个开普敦到这个伊丽莎白港， 嗯， 啊，全程有500公里左右的这个一级海滨大道、 嗯、 啊，这也是南非非常著名的一个海滨大道， 是吧？ 对，然后我这回去主要就是要去开这个海滨大道， 好期待啊！ 嗯、 那我觉得这一次你会特别特别的爽，之前去过南非几次？ 嗯之前去过南非一次， 那你还想再去吗？那次是什么时候去的？ 那次是前年 对啊、哦，那离的其实还不是说很远 不是很远 对、嗯、那次也是在十月份嘛还是说是另外一个季节 那次主要就是进行城市游览嘛、 嗯、 然后这次对主要是想以这种自驾的方式去走一走南非、 嗯、 啊， 对所以说其实 走走 就是南非还是有挺多种玩法的 对没错、 哦、 包罗万象 嗯是的因为看就是二位准备的这个提纲也是非常非常的详细啊！我觉得这段话写得很美，就是在南非，您可以感受孩子笔下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在南非，您可以感受欧洲白人百年来惬意而舒适的慢节奏生活；在南非，您可以在各大味美的生蚝之乡毫无顾忌大快朵颐，真的吗？这个地方在哪儿？好喜欢， 就是在这个 在怀恩大道上、 在花园大道上。那待会儿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在下半段哈、啊，好好跟大家说一说，就是这个花园大道到底途经哪些的城市，然后到底它有多美呢？期待一下哈。另外呢，在南非其实还可以这个挑战极限，很多的蹦极啊、跳伞这些极限运动都会有。所以说呢，就是南非真的是多种多样哈、啊。除了这些之外，还可以看动物，看这个企鹅呀，还有它的这个海滩等等等等。凡是你能想到的基本上在南非都可以包罗万象。好，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哈，然后马上下半段我们接着聊。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般不堪？ 那怎么破？ 景点介绍、交通信息、饮食地图，全方位立体化的行程。 你知道吗？董九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九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九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九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九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九一二五八。 你是否想过，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万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机场

如果就是走这条道，是不是就没有那么美的景色呢？ 最好的季节应该是在南非的春天和夏天，像十月份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是的，十月份他们刚刚开春，然后就是万物复苏的时间啊。然后夏天就是十二月一月这样的时候吧，差不多。 对，十二月一月它刚刚开花，另外一个在十二月一月的话，它的景色都是满眼望去是绿色。 哇，简直是太棒了哈！对，那这条如果要是走这个花园大道自驾的话，大概是需要多长时间呢？推荐的话， 我们推荐大概在花园大道上自驾是在一周左右， 一周左右， 对，一周左右，五到七天，大概这个时间，对，就看要玩的深度不深度。 那就如果大家说，我不想那么累，然后呢，就是也不想说是赶路，我看一眼就走，我想多体验一下，基本上就是七天左右。 对，没错，七天左右。 那中途我们会停哪一些城市或者说小镇？有没有特别推荐的？说这个景色实在是太美了，绝对不能错过。 在花园大道上呢，有几个小镇是不能错过的。一个呢，就是说是它的起点。 哦，开普敦是吗？ 开普敦，它的终点，伊丽莎白港。沿途呢，我们可以经过，尼克斯纳。刚才说到生蚝。 是的，是的，尼克斯纳是吧？ 尼 克斯纳 小镇。 尼克斯纳小镇。 也有叫奈斯纳。是一个地方，它是在花园大道上的一个非常繁华的一个小镇。 非常繁华的小镇，这小镇是面积不大，但是 面积不大，相当于感觉像是瑞士。 真的吗？整个风情像瑞士， 相当于非洲的瑞士。 我的天哪！就是大家能想象出来，就是在南非有一个像瑞士这样，因为瑞士一提到瑞士，感觉好像就是湖光山色，然后有什么雪山啊、少女峰啊这些。但是它这个地方也是有雪山吗？还是说其 他 的？ 它没有雪山，但是它有湖泊。 哇，好恬静的感觉。 对，在每年呢，那个奈斯纳呢会有生蚝节。 太棒了！这是每年的什么时候开生蚝节？ 每年的七月份。 每年去 了，赶不上了，这回 赶不上了，明年吧，明年啊，对， 但是它的生蚝呢是全年都有，这里的生蚝呢又大又肥，而且还便宜。 哎呦我的天哪！说到便宜，那我想问一下，有多便宜？ 一般来说，像我的手一样大的吧，大概 那是不小了， 25-26厘米， 25-26厘米，这么大， 对。 对，然后是 差不多应该20兰特一只， 20兰特 和人民 币 10块钱左右。 我的天哪，那真的是太便宜了。对，因为我们现在如果要是去什么海鲜市场去买那个生蚝，大家都知道是平均尺寸是多大的，然后那一打或者说是一只它是怎么卖。就是一算就能算出来，这个还是挺便宜的。 对，在这里可以放开吃。 是的，放开吃吧。那这除了生蚝还能吃什么呀？我们就一下说到吃了，吃这个环节。那吃除了生蚝，其他的海鲜有吗？ 有啊，有虾，鱼。南非还有龙虾。 因为南非就是它也有靠海的地方，就海港嘛。 对， 然后海港基本上是以海鲜为主吧，应该。那如果要是说其他城市，比如说像开普敦啊，或者说这些内陆的部分，他们也是以海鲜为主吗？还是说他们的吃食有什么特色餐饮吗？ 其实在花园大道沿线的城市基本都靠海。除了海鲜以外呢，还可以体验一下南非当地的其他美食。比如说烤肉。 南非的烤肉。 南非的烤肉，还有南非本地原住民的一些食品。比如说他们有一种饮食叫帕帕。 帕帕是什么？ 它是一种用木薯。用木薯粉做的类似于土豆泥的一种食物，然后上面浇上一些酱汁啊，一些比如说一些肉汁啊，这个作为他们的主食。 明白了。那这个味道就是如果咱们中国朋友去了之后还是能接受得了的是吧？ 应该是可以的。 应该是可以的哈。对，那比如说要是有人说待了几天我实在是吃不惯，我想吃中餐，有中餐吗？ 有。 也有。就是好找吗？还是说就是得去特定的一些地方？ 主要的城市都有，像我们沿途除了尼克斯纳以外呢，我们还会路过南非这个花园大道上，比如说像摩梭湾，这个距离尼克斯纳也不远，也是一个小的海港城市。 好，摩梭湾是不是？ 摩梭湾，这里呢最著名的一点就是说，在比亚士发现非洲大陆的时候，它是在这个城市最先登陆的。 哦， 这个就是说，除了 它是有文化历史的， 有文化历史。哦、除了看风景、看动物之后，在花园大道上还可以领略当年航海的历史。 嗯嗯嗯，是的，这是花园大道的一些不可错过的地方哈、啊。除了它的起点和终点，其实起点和终点，待会儿我们也可以给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哈。中间这个摩梭湾，刚才说的，还有那个叫做纳斯克是吗？ 奈斯纳， 对，奈斯纳的这个小镇、小瑞士，大家也一定要去哈。那刘静上次去的时候，主要是停留在城市的部分吗？ 对，主要是停留在城市的部分，所以这回我一定要走一下这个花园大道。 是吧？花园大道， 对对对。然后对，然后花园大道上，刚才说的是这个好望角啊、说不是，咱们说好望角是这个、对，是世界尽头。其实咱们会去到一个厄加勒斯角、这个其实是非洲大陆的最南端啊、 比那个好望角还要世界的尽头。 对对，它其实距这个厄加勒斯角，距这个好望角其实也就100多公里、但是它确实纬度要比这个 更难， 对，比这个好望角要更难。 主要是大家都知道呀，好望角，就因为它可能有一个这个好的名字，寓意好嘛，就到那之后就充满了希望。因为我看好多那个图片都会有，就包括明信片上，好望角上面有一个彩色的那个树牌，然后距离哪是多少多少公里，是吧？ 没错， 对，好多人只要你去到那儿就可以跟他合照，然后打卡。 没错， 对。那刚才说的那个地方是比它还要往南，那个地方有什么呢？ 这个地方会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灯塔。 哦，灯塔。 有个灯塔， 哦、 之后呢也会有一个石质的碑来标明、这个地方是非洲大陆的最南点。 哦。 之后会有两个箭头，它的左边是印度洋，右边是大西洋。 哇，它处于这个两个大洋的分界点。 对，它在两个大洋的分界线。 我的天哪！ 这个可以真的来说是到了世界的尽头。 哦、我真是觉得哦。我虽然没有去过这个地方，但我就觉得如果要是有一块礁石，我站在上面放眼望去，左边印度洋，右边大西洋，就好像是什么都没有，就会有特别孤独的感觉吗？这个地方 会感受那种凄凉的美。 哦，凄凉的美。那这个地方它只是一个就是小岛，还是说它也是有人居住的，有一个小镇子这样的？ 它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小镇。 哦，就我们可以去到这个小镇。 对，可以去到小镇。 那是自驾也可以过去吗？还是说 自驾也可以过去？ 那就很方便了哈。 嗯， 对，好的。那么这是好望角和刚才这叫什么名字来着？ 厄加勒斯角、 两个地方。那下次如果要是有机会去到南非的话，别到好望角就止步了，再往南走。对啊，再往南走还是可以到厄加勒斯角的这个小镇。其实刚才就是在大纲的最开始，我们也是写了很多很感性的部分哈。其实包括它的美食，包括它的极限运动，包括它可以领略的这个人文气息，都是非常非常的丰富。那其实在南非，刚才我们说了花园大道上的一些景观，就是自然的部分是很无敌的。包括在南非，我看他们拍的图，可以去一些山上，就长满了那种大的仙人掌，真的是巨型的仙人掌。然后整个那个蓝天白云，我就一直说，我觉得好像南半球的天空会更蓝一些，对，就让人觉得是吧，心驰神往。那人文的部分有没有呢？比如说在城市里面，像开普敦啊、约翰内斯堡啊这些，都有去过吗？带着大家？ 我都有去过。 嗯，那你觉得这两个城市就是，比较起来适合分别待几天，或者说有什么可以玩的呢？可以看的，像什么教堂啊、博物馆，或者说可以逛的地方？ 我个人还是喜欢开普敦。 个人还是喜欢开普敦。 对，个人喜欢开普敦。 为什么呢？ 开普敦首先它是一个沿海的一个城市，之后呢，相当于刚才说尼克斯纳是非洲的瑞士。 嗯， 开普敦感觉的像欧洲一样的感觉。 欧洲一样的感觉。嗯，其实南非就是白人也很多，是不是？ 对，南非的白人也比较多。之后开普敦呢，刚才说到历史，其实在开普敦的桌山， 嗯， 你可以坐在我们的缆车，它是360度旋转的缆车，登到桌山顶以后，可以俯瞰整个的开普敦景色。 哇哦！ 当然也可以远眺到在开普敦外海有一个小岛， 嗯， 这个小岛叫罗本岛。 罗本岛。 提到罗本岛呢，就是说可以南非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叫曼德拉。 嗯嗯嗯。 这个曼德拉就是像非洲的国父。罗本岛是监狱，他在种族隔离时期在曼德拉在罗本岛上被关押了18年。 其实这个还是罗本岛，就是有它本身就承载着一部分的历史。 对 对， 之后也是花园大道上非常重要的起点，就是开普敦。 哦，是的，就是开普敦，因为开普敦呢，它也是三个首都之一嘛。 对，它除了景色以外，还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嗯，是的，其实开普敦的城市呢，这个建筑大家不用想的说有多落后哈，因为南非是一个非常非常发达的国家，凡是去过的朋友都说啊，大家打消你的疑虑吧。对，不过有一个就是也有朋友在问说，如果去南非的话，去非洲一般不是都得打那个疫苗吗？那去南非的话还用吗？ 只去南非是不用的。 哦，好的，这个现代化程度还是很高的。 嗯， 对。然后我看到就是上面我们给出的提纲里面还去了一个观鲸小镇，对，这个观鲸小镇是赫曼努斯小镇是吗？ 对， 这个， 赫曼努斯小镇。 哦，这个小镇是在什么地方？ 它也是在花园大道上。 哦，这都是在花园大道沿线上。 对，都是在沿线上。 嗯。 赫曼努斯小镇呢，是世界上最佳的陆地观鲸点。 这个陆地观鲸点怎么讲？就是我们站在这个岸边，哎，你看有一头鲸鱼。 对，就是这样的。 啊，真的。那为什么最近的距离你们看到过能有多少？多近？ 目测的话，站在赫曼努斯的这， 真的可以看见吗？我在想， 可以看见，可以看见， 是吗？是成群的还是说 一只单只？因为 星崩呢，等一天然后过一只。 是这样，因为每年呢，就是说在南非的六月到十一月期间，会有鲸鱼叫南陆脊鲸来这个开普敦沿线这个海岸来交配产子。 哦， 观鲸的最佳季节呢，应该是在从八月到十月。 我发现十月是一个特别好的月份， 十月是一个非常好的季节， 是吧？嗯，啊，然后又赶上我们的国庆，有假了，对，所以说这个十月，八月到十月，就是如果来这个赫曼努斯小镇，就可以 对有 机会， 有很大的机会看到鲸鱼，而且呢，他在赫曼努斯有一个职业，叫报鲸人。 报鲸人什么意思？ 鲸鱼来了， 鲸鱼来了，他是专门去观测鲸鱼。 哦， 如果说他在海岸上，他看到了鲸鱼，他会吹响号角。 嗯，那他就是他是在一个特定的一个海域吗？就在这一块儿，然后。 其实，在赫曼努斯，包括花园大道沿线这个海域上，都是有鲸鱼活动的。 哦，所以这个报鲸人其实也不一定就是一个人，他是在不同的地方都会有这个职业的。 但是这个职业只在开普敦，只在赫曼努斯有。 哦，明白了。对，大家如果想去的话，那如果要是我们去，比如说，那我找一个地方随便站到一个海滩就可以看到，还是说它有一个特定的区域，说你在这儿能够观鲸？ 嗯，它会有一个最佳的一个观鲸点。 哦，好的，那大家去就可以了。是不是当地也有这种什么一日游的团啊之类的，说带你去观鲸什么的？ 嗯，有，就相当于，或者说还有一种就是说坐船出海去看鲸鱼。 哦，就不也是可以出海的， 也是可以出海的。这样的话就会感觉鲸鱼在你的船头跃出海面。 嗯，好，那么这就是一个观鲸小镇哈，我觉得这个还挺特别的，因为在花园大道上，其他的都是比较恬静的，然后这一个还是比较澎湃的。对，那刨去花园大道之外，还有什么想跟大家介绍的吗？就是南非还有很多，比如说动物国家公园啊，或者说保护区啊这种，或者是它的衣食住行，哎，在南非住的怎么样？这一就是两个人都分别去过吗？ 南非的酒店首先肯定是没有问题，然后就刚才说到这个赫曼努斯小镇啊，这次我要去，然后也是麻烦那个台恩龙啊，帮我去订的这个酒店，在酒店里就可以看到这个鲸鱼， 是吗？ 对对对， 我的天哪！ 酒店的这个阳台啊，运气好的话就可以看到鲸鱼。 哇，这边喝着咖啡下午茶，那边哎，鲸鱼。 没错，就是这种感觉。 哇，太爽了吧！这个小镇，我突然间觉得这个小镇好像很值得一玩。 值得一玩。 对，虽然说小镇不大吧。那其他的呢？就是除了这个小镇之外，就是小镇住的是一个酒店。它这酒店是属于那种像知名的像那种五星级酒店，还是说是当地有特色的这种酒店呢？ 它也是有星级的，但是它是当地的这种星级的， 哦， 但是它的这个住宿标准就咱拿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个酒店去举例，它的其实它是说所谓当地四星，但是其实它的标准已经可以达到这个五星级的这种水准， 还是很高的， 对，还是很高很高级的。 对，那其实如果要是综合来看的话，在南非的住宿，这个价位怎么样呢？这个我得替广大的听众朋友问一下哈。 住宿价位来说，像我们预定的这些酒店并不是很贵，可能人民币1000块钱或者是几百人民币。 哦，那真的是 当然南非也会有 也有高端的， 它 它也会有非常奢华的酒店，非常奢华的营地，那些价格就会比较贵。 嗯，像这些营地是不是一般都集中在动物保护区内这种，或者说它的周边周围？ 营地来说是主要集中在动物保护区，还有一些比较高端的酒店在城市。 在城市， 嗯， 哦，那这种是因为好多，像有欧洲有一些什么古堡酒店啊，或者说什么家族式的这种酒店，一般可能都会很贵。那如果它在城市的话，它是什么样的酒店？就也是，跟那个世界知名的酒店集团旗下的这样的酒店吗？ 其实南非最贵的这些酒店并不是这些世界知名的酒店集团，它是南非这些本土的。 哦，就是还是有当地特色，但是 对，非常有当地特色的。 整个的就是它贵在哪里呢？是服务还是说它的整体的装修？ 有不同的风格，比如说它有之前殖民时期的风格，然后有维多利亚时期的风格，也有非常现代的风格。 嗯，对，所以说就是因人而异。如果要是说游客你想体验一下当地的风格和这种非常好的服务设施的话，那我觉得可以去尝试选择一下这些酒店， 可以去尝试一些比较特色的酒店。 对，但是大多数就是什么等级都有，所以说就是风景游人啦。 没错， 对，住宿吃也都是说的基本上差不多了，主要还是围绕在花园大道上这个自驾。 嗯哼， 对，其实今天也是准备了两条自驾线路，咱们主要都是说了花园大道这个自驾，那另外一条是什么样的一个自驾呢？ 另外一条也是在这个南非的这个南端，然后它连着这个我们说的这花园大道，花园大道是它那边的，对，是它那边的 N2 公路，然后还有一条道路是往稍微往北走一点，往它的这个山丘陵啊山这边去走一点啊，这块会有一些酒庄啊， 哇， 啊，对，这些人文的东 西，对，南非红酒也很好， 对，南非的红酒，对。 嗯，然后这条路线就是其实也是可以跟花园大道接上的。 对，它是在花园大道的北部，有另外一条比较适合南非，其实这一条道路是南非本地人会去玩的一条路。 哦，真的吗？ 对，这条道路叫 R62 公路。 R62 公路，大家记一下啊。那这条公路就基本上可以说就是酒庄之旅了吧。 它在靠近开普敦这一边的话，会有很多的酒庄可以选择。之后呢，沿线一直往我们的花园大道这边开，之后往沿途会有一些山脉。溪流和庄园的风景。 我的天哪，这个我觉得简直太棒了！我个人还是比较倾向于这种风格的， 田园风。 对，非常的田园。然后花园大道呢是海滨风情，就是你可以看到大西洋啊，或者说很多知名的地方你都可以去到。如果有时间的话，我觉得两条线路都去走一走，就是好好感受一下。我觉得南非真的太美了。 没错。 对，恩龙是在南非去过很多次，还是说在南非待过一段时间？ 我去过很多次。 去过很多次，基本上南非都玩遍了吧。 南非很大，该玩的就是说都玩遍了，还有很多需要那个更加深度的去， 是吧， 去玩。 那还剩一点点时间哈，不妨问一下二位，你们最喜欢的南非的一个地方是哪里？刘晶，你最喜欢南非的哪儿？就是在你去过的这些地方当中。 我去过的可能还没有，但是我心目中的可能就是这个十月份的比佛啊，去看那个兰花营。 兰花营，对，兰花营是非常浪漫的哈。那恩龙作为资深的南非旅游达人，去过这么多次，你最喜欢的是哪个地方？ 我还是喜欢开普敦。 还是喜欢开普敦啊，你对开普敦情有独钟，对，承载了很多的爱恨情仇啊。好的，那么今天呢非常开心能跟二位说南非啊，这也是这个中非合作论坛结束之后，我觉得大家真的有必要抽时间好好的去南非感受一番哈。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恩龙，谢 谢 刘晶， 谢谢。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我是道道，明天再见啦，周末愉快。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